我哋先讲啊，头半部先讲牛先系嘛。 系， 因为牛咧，你 会觉得其实有啲俾人忽略啊，因为咧成日都话。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其實龍是虛構的，比較即係話根本唔係冇一個實物啊，因為根本係一個宗教的一個內涵。但牛咧就好重要喺中國嚟講，我哋中國係以龍立國，所以牛在嗰個農業社會度咧，其實好重要喎。 冇錯啊，真係。 其實應該係講牛的傳人喎。 咁係好有趣嘅，其實人就係咁樣嘅，佢有個基礎咧，佢當然咧就好珍惜啦。但是人就有野心的，中国人呢我们是多元民族融合而成的嘛，所以以龙来到选择龙作图腾呢应该就是一种综合文化表现。不过牛呢虽然你说我们少提啫，但就真的不是说完全轻视，因为我看到呢如果你在旧时代看到那些文献，人与牛之间的感情呢，中国人那种黄牛之情呢其实就很深厚。 你查下牛嗰个字典上啊，牛部首嘅牛部首嘅字咧，有成300几个咁多嘅。 哦， 啊，因为你变咗好多即系同牛有关嘅字咧，其实好多人都冇留意。譬如话，有一句俗语讲咧，就好多人冇留意，就叫初生之犊不畏虎。那个犊字咧，就系、是、读书个犊，就冇咗个言字嗰只牛旁边。咁啊，犊嘅意思就牛仔。 小牛， 嗯，啊，所以就唔系即系乳猪，猪仔就乳猪啦。佢系小牛初生之犊。咁啊，仲有一个犊字咧，譬如话你话头先你话唔净止黄牛，有只嗰只字咧叫做咩？系牛字边一个呢个系厉害嘅厉字啊，读厉啊。 嗯， 嗰只咧就系嗰只就系白牛白背白只白色背只嘅牛。 哦， 仲有一种牛咧叫做咩？叫纯啊，即系牛字， 嗯， 牛旁边一个响字啊，即系读个。读个唇音，唔唔唔，嗰只表示佢个唇嗰只嗰啲口唇系黑色嘅， 黑色嘅 黑唇牛。所以其实我哋中国好多种牛噶，即系我哋讲嗰种头先阿詹 Sir 讲咗黄牛咧，通常最重要嘅奸牛咧就叫做犀牛， 嗯， 叫做犀牛。所以牛好多类嘅。嗱，你谂起《诗经》度咧，呢个小雅一个《牧羊篇》啊。嗱，講到依度就話，因為我香港人其實都好多時咧，只係懂得馬就唔懂得牛，因為有馬會。嗱，嗰只牛《牧羊篇》裏邊講嘅只騎羊，騎羊來思就騎角咧就插插，騎角插插就俾咗啲羊角聚埋一齊，然後今日就騎牛來思咧，你諗下只牛咧就騎耳啊就濕濕， 嗯。 嗱，呢個佔領咗中國嚟《詩經》裏邊講嘅濕字咧，潮濕嘅濕啊，濕字點解咧？就其實呢個有意思啊，詹 Sir。 係 濕嘅意思咧，就話只牛隻耳仔喺度喐下喐下。 嗯， 點解喺度喐下喐下？ 聽嘢啦， 唔係聽嘢，因為嗱，呢啲真係我哋講香港人乜乜對牛有認識，而係只牛隻耳仔喐下喐下，佢喺度照下照下，反錯。 哦，食 牛係反錯動物。 咀嚼緊 啊！佢啲咀嚼咩叫反錯啊？入咗個胃度，就唱我影翻上嚟，又再咀嚼成四五十次嘅。成隻牛咧有成6个钟头至8个钟头喺度咀嚼嘅，所以睇到好生動嘅形容嘅牛耳都話。你講牛耳，王 Sir， 你知道係咪叫執牛耳啊嘛？啊，執牛耳表示領袖地位嚟喎。啊，執牛天下嘅牛耳喎，因為呢個有歷史典故，因為以前我哋叫做咩？叫做撒血为民， 呢个出自《礼记》 啊！撒血为民，点解撒血啊？就将只牛耳割出嚟，点解牛耳变为一个领导人嘅地位咧？将只牛耳割出嚟，然后将牛耳载喺个盘嗰度，然后咧将啲牛血咧就蘸喺个嘴唇嗰度，叫做撒血为民。 大家咁 样，系点一点啊？吓，蘸一蘸，所以好有趣噶。讲牛咧就好多故仔。 呢啲应该系先秦嘅一种习俗嚟嘅， 系 嘛？亦都係反映出咧，嗰個時代已經牛咧係用嚟耕田為主啦，就唔係純粹咧攞嚟係好似遊牧社會咁咧，就係食用為主。 係， 因為頭先你提到嗰幾種牛咧，我印象中咧，佢嗰啲唔同色嘅牛啊， 係嚟祭祀 嘅，祭祀唔同嘅神主、主神啊嘅時候咧，就用唔同嘅牛嘅。聽聞就係咁樣，所以我哋即係照你咁講，其實我哋中國人對牛嘅認識好多。不過我覺得現代嘅中國人咧， 嗰個黃牛文化慢慢變成和牛文化啦。 和牛 點解咧？因為和牛係消費嘅， 係 享用嘅。 啊， 黃牛咧就係刻苦耐勞，係勞動。仲有黃牛文化一個好大特點咧，人同牛啊係融合嘅，稱兄道弟。如果你記得啊，有個咩活著嗰個書啊， 係啊， 係嘛？活著啊，余華係嘛？佢就係將呢個牛啊。当系佢家人一部分，佢自己个名字就系个牛嘅名字，即系佢会咁样嘅。以前就系黄牛嘅文化就系咁，人同牛咧，佢系融成一家庭一份子，因为你好依赖佢。 系 啊，呢个屋企是贫定系富咧，就系睇只牛。 但系唔系喎，你见咗阿詹 Sir 有一样嘢咧，就话亦都有人咧对牛咧有歧视过。嗱，你譬如话我哋记得文天祥嘅正气歌啊，咪有句讲咩牛 K 啊，同一浮，鸡妻就凤凰食，鸡同凤凰啊同住同食，因为其实佢个言语不分，所以牛咧就蠢嘅 ，K 咧就良马就系精嘅，咁啊即系对牛歧视啫。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系其实对社会分工咧。文天祥當時佢身處牢獄啊嘛，係嘛，即係踎三年佢就俾人處以極刑啦，所以佢內心講嗰種就要突出自己嘅 K， 佢係 K， 佢唔係牛，佢係鳳凰， 雞唔係牛 啊。 咁當時 如果講到詩詞咧，正話講到正氣歌嗰啲啦，咁啊新氣陣咧，我諗起咧就有一阙詞啊，叫做破陣子， 係 其中有兩句啊，百里分麾下啫，五十弦翻塞外聲。这个八百里就是牛的别名来的，就根据这个世说新语，这个叫做太子篇有个记载，他就在这个晋的黄海，他说有良牛名八百里骄，后来的人呢，就后世的诗词就借他们是指牛，所以呢就这个诗词都很常提到牛的。 其实你说说其实对牛尊重，我就想起有孔子。孔子嗰个系雍也篇啊，佢有个弟子一个叫雍也，就仲公啊，就成日话雍也可使南面，话哇呢个弟子其实可以做皇帝都得嘅。咁佢仲公篇系赞雍也，佢话咧呢个做雍也系咩？犁牛之子啊，犁牛之子啊，即系话你系犁牛嘅小牛，即系话你其实咧你系出身好贫贱嘅，你老豆系冇乜文化嘅，所以叫犁牛。但系你啊，佢老豆虽然冇文化，但你系点啊？佢就叫做星而角啊，星就马字边一个辛苦嘅辛，就表示就系嗰只牛咧，个小牛嗰只毛系红色嘅，即系周朝咧就上赤噶嘛，即系周朝就崇尚红色噶嘛，所以话你依个仲公咧个老豆就系贫贱冇文化，但系你依个仔咧就好掂，星而角，而且咧问题就普通人就唔攞嚟祭祀，但系山川其射珠，山川之神咧都唔会舍弃你嘅，话呢个正嘢嚟嘅，即系话咧我唔计你成分，唔计成分啊，你总之你话你老豆唔掂咧，但系我都觉得你掂，呢个就孔子就喺个仲也雍也篇嗰度讲嘅。 啊，讲到孔子啦，即系阿成功啊，即系我谂到一个成语叫做围篇山绝，反为呢只牛咧。即系同阿孔子翻嚟有关系，因为围篇嗱，一般人读围咧，应该读个围字系正式读法嘅。围篇山绝，即系话姓魏个魏啊，应该读个围啊。围篇山绝讲嘅系孔子勤读呢个易经，哇，读好多次啊。咁啊，令到咧佢即系佢编排连接嗰种嘅竹简嘅牛皮绳啊，经常都断咗。就因为呢个围啊，意思就系解熟牛皮。 系 古代嘅人咧，用呢个围 嚟扎嗰啲书，或者嗰啲竹简。 系啦，嗰啲人咧，即系古代啲人好聪明嘅，用呢个围咧串连竹简就成册啦，就为之围篇。孔子咧可以话成为古今第一大嘅牛人啦。 系啊， 咁啊同呢个牛都有莫大关联。 系啊。所以佢嘅問題就話，好多人當嗰啲嗰個圍唔係，唔知佢係牛皮當個蘆葦啊，其實係個圍， 即係以為草頭蘆葦，所以咁易斷，所以三絕，其實就搞錯咗啦。即係 另外蘇東坡咧，我突然間諗起咧，又咪有首好似叫《蜜花》嘅蜜就係文房四寶嗰啲蜜啊，佢蜜花嘅詩啊，咁啊水牛咧就有個叫做 別稱嘅，叫做黑牡丹。佢話獨有狂居士啊，求為黑牡丹，有咁嘅嘢啫。 不過你講牛咧，往常除咗講詩詞歌賦講牛咧，其實仲可以講從一個實用角度講牛喎。成隻牛咧真係好有用喎。嗱，你嗰、那個牛頭、牛骨可以磨成粉做肥田料，你嗰個牛皮啊，可以做皮鞋喎。可以做皮褸喎，係嘛？你嗰個牛尾做牛尾湯喎，你嗰個牛腳就可以牛孖筋喎，係嘛？咁你嗰啲牛嘅內臟，你食牛雜就知啦，乜都有嘅啦，全部。 甚至牛咧，佢有個體內有一種分泌物叫牛黃。喺中系嘛？中醫係咪好似有有一個清熱解毒啊等等做？一間我哋提個聯嗰度咧，我就想提一個聯啊。講到牛黃，一間先。 仲有一樣嘢，我都懷疑我就冇飲過，就話印度人傳聞就話好中意飲牛尿。 哦， 話以前印度啊，因為而家印度就莫迪嘅總理，以前有個總理70年代77至79年，我望到叫德塞啊，就喺訪明美國寫電視講明，佢話佢日日飲牛尿。 喂，咁犀利！ 我嗰时已经80岁啦，已经、 哦、 啊，咁印度人就话牛尿究竟系咪真系有益？ 不过系咪《本草》里边都有提到牛尿？ 啊、我真系唔敢饮啦， 因为阿韩愈啊，《进学解》里边牛修马勃，佢、有讲嘅，佢话你唔好睇少啲牛修马勃，牛修马勃咪即系牛尿马粉啦、啊， 系啦， 咁即系佢话呢啲都可以入药嘅，咁可能《本草》里边有嘅， 所以牛啊，仲有啲问题就话牛就可以。画牛嘅画家话：我今年过节好多人咧，依个新春嘅时候咧，整一幅叫做行房嘅五牛图啊，唐朝画家嘛，行房，每只牛都好生动啊， 系 嘛， 最独大佢噶啦。 啊，讲起画家咧，我突然间又谂起，即系现代啊， 你可以 鲁迅啊，齐白石之自清啊，甚至呢个鲁舍都好啦，啊，佢以牛咧就作为治愈嘅。我仲記得咧，就阿魯迅好出名啦，還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子牛啊，以牛嚟到即係自喻啊，即係比喻啦。另外齊白石就自稱叫做奸賢牛，賢就石字邊一個賢，奸賢牛啊。咁之自稱咧，就用咩比喻咧？老牛，老牛以解韶光貴，不待羊鞭自奮蹄。阿之自稱嘅喎，阿魯舍咧就自取叫雅號咧，叫文牛，即係文章嘅文。咁另外咧有一個都好出名嘅，叫做陶行知，唔知道大家聽過未？ 教育家， 教育家 係 啦。佢咧就喺佢嗰間師範大學，即係個禮堂嗰度整咗首聯出嚟。佢係點寫咧？當然同只牛啊，亦都有關係啦。佢話和馬牛羊雞犬齒交朋友，對度量熟物鼠跡就下功夫。啊，呢個教育家真係犀利。 嗯， 係。所以呢個係。你頭先講畫馬嗰個咧，近代個畫家叫李可染啊。 嗯。 詹 Sir 有冇聽過？ 聽過聽過。 畫個牧童圖啊嘛，畫嗰只牛就係畫魯迅嗰個俯首甘為孺子牛嗰只，講牧童騎喺牛背上，好生動噶。呢個李可染，你識如畫牛。 近代好有名嘅畫家。咁如果你講牛咧，咁即係不能不提就係庖丁解牛喎。係咪啊？因為庖丁解牛係人都識啦，就只有係我覺得只要係莊子。用一個另類的角度去睇牛咧， 係 佢係睇得最化啦，又帶出一種養生嘅道理，係嘛？咁呢個對我哋中國人係好大啟發嘅，即係教我哋睇嘢睇通透啲，以無口入有間，恢恢復由印必有餘地。咁啊，所以庖丁解牛嘅牛咧，又發揮咗一定貢獻。 解牛嘅哲學啊，依個問題就係要即係教我哋點樣喺人間度處世好難嘅。而家問題就話、 啊， 如果我哋領導人啊識得解牛嘅哲學咧，哇，一流嘅管治者。 咁我哋即係萬民之福也啦。 因為佢哋唔識解牛啊，咪分分鐘領嘢咯。 唔單止唔識喎，即係有陣時我覺得。而家嘅人咧，我頭先咪話黃牛文化冇啦，和牛文化有， 係 黃牛文化係消費嘅，黃牛文化咧有一種情懷喺度，冇呢種情懷。 所以你莊子《逍遙遊》裏邊講啊，麗牛之大啊，其大如垂天之雲啊，但話你認為呢只麗牛冇用咩？大得嚟咧，佢話呢種叫無用之用。你話有用咧，你有用一隻牛，一隻叫做肥牛。俾人做只肥牛火锅，老牛就冇人以为做火锅嘅，系咪？俾人劏咗去， 以前呢我记得睇马中石嗰个中山狼传、里面对牛嗰种嗰种贬抑呢就算係比较多嘅。传统啲文人对牛呢因为大家都係农村长大嘛、对牛係好有感情嘅。马中石中山狼传里面讲佢就讲嗰、那个中呢、這个东郭先生救咗隻狼。隻狼呢就反过啊我而家就避咗难啦，啊唔使俾赵简子杀啦，但系我饿嘅、你不如你叫阿东郭先生咧，你就不如俾我食咗佢。东郭先生就话唔得，你揾三老，揾三个老人家，三老本来系一个嘅，佢就讲成三个，就揾咗只老牛。个老牛里边咧就讲，哎，我而家喺度咧，即系为嗰个农家咧做足一生嘅劳力，而家咧。就老啦，言垂不可收，足亂不可舉，就俾人抌咗喺个荒野等篤啊！咁就即係有好多 阿王 Sir， 其實你仲可以講講喎，依、這個牛都可以攞嚟打仗啊，或諸葛亮嗰個木牛流馬喎，係嘛？ 即係好多咩嘅，佢有火牛陣又有啦，金牛瞓金即係睇 金牛道啊， 邊個啦？火牛陣咧講開嚟就幾過癮嘅啫， 係聽講嚟聽下。好有趣喎、 好有趣，因为根据史记所记载咧，喺战国时候有一个燕国，佢有一个将军叫做好出名嘅，佢就乐毅系嘛，横扫齐国啊，打亲都赢嘅，未曾输过，连下七十几个座城，哇巴闭啊真系，兵临到呢个嘅植物嘅城下，即系呢个城名嚟嘅、植物城嘅首将嘅田丹，佢弊家伙啦，啊七十个城兵就攞晒，咁啊点搞咧？咁啊，于是佢谂出个火牛阵出嚟，就破敌，咁啊佢有乜计仔咧？咁啊，咁啊，收集咗一千几只牛，啊，就喺只牛上面画到古灵精怪，画到五即系嗰啲五花嘅彩纹啊，就披上土黄色嘅绸缎，喺个牛角上面做乜鬼咧？就扎咗把刀啊，扎咗啲刀啊，梗系爱嚟杀人啦！啊，喺牛尾咧就绑咗用啲油啊，即系用啲滚油啊，用啲油浸过嘅嗰啲叫做苇草啊，咁爱嚟做乜嘢咧？好啦。一陣間先慢慢去研究啊！喺夜晚嘅時候，將啲牛冚唪唥趕曬出城，就喺牛嘅尾啊，就因為佢有啲苇草啊嘛，即係有啲油啊嘛。如果你點著火就會點啦，辣到嗰只牛尾咪痛咯，啊、痛到不得了，嗰只牛咪衝過去搏命啊！即係同你打仗咯。好啦，就用呢個方法，就突然間嚟嘅啫，所有嘅牛千幾隻一齊。冲向燕国嘅军营，这个营地，齐国五千个壮士咧，随后就冲杀。哇！喺咁嘅形势之下咧，嗰啲燕军咧，嗰啲将士啊，见到咁嘅情形，佢以为神兵天降啊！哇！做乜鬼咯？喂，田丹咧又揾嚟嗰啲妇儿啊，一齐敲鼓，即系话造势嘅做，声音可以话系震天动地。吓到啲燕军点咧，云飞魄散。 好啦，阿王 Sir， 我哋听首歌先，翻嚟再继续同大家讲讲个火牛阵，就刘德华唱嘅《我是一只牛》。 我是一只牛，我试着生活在喜马拉雅的深流，所有人为我嘶吼，我默默送上保佑。我是一只牛，我试着生活在西班牙的斗牛，回去夜观众和勇士，我血液狂流，一方水土养一方牛，一样草养百样牛，只能接受不同的角色，就得知道不同的成就，生来就该自己了解自己，人到人人也无怨无忧，掌控别人不如掌握自己的 爆竹烟花的局部案，暂时未有人被捕。去年全年就有236宗个案。警方说将军澳区今个农历年接获多宗举报，交由将军澳警区人员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又说留意到非法烟花爆竹的地点接近民居，对个人安全和财产构成危险，严重影响居民作息和生活，并且令到小朋友和宠物受惊。警方会继续打击非法储存、贩卖和燃放爆竹烟花等的非法活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59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5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5.78，瑞士法郎0.893，加元1.269，人民币离岸价6.427，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3.75美元，卖出价是1794.03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另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欢乐牛年。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郑蓉，祝香港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事事顺心，心里面有平安和喜乐，过好每一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在蓝地球讲过一些有关食物的有趣历史，不知道大家细个嗰阵有冇食过一只叫做黑宁的奶粉？个名命名都几有趣噶，英文是 cream。K-L-I-M 其实就是将牛奶 milk M-I-L-K 的英文调转过来写作为产品名，中文名黑宁就是 cream 的译音音译。它原本是美国食品商博登的产品，因为都挺有营养价值，据说在二战的时候做过美军物资，也都出现在一些战俘营食品清单里面，后来就被食品巨头瑞士雀巢公司在90年代收购了。好多人提到雀巢就联想到咖啡啊、柠檬茶等等，但这个拥有超过150年历史的公司其实是以婴儿食品起家的。19世纪欧洲因为战争动荡不安，初生婴儿的夭折率都很高，因为营养不足。以瑞士为例，一岁以下的 BB 死亡率是现代的6倍左右。那一个叫做亨利雀巢的人呢，见到咁样就将发明一啲食品，希望挽救小生命。经过好多试验之后，全世界第一樽幼儿专用嘅奶麦食品诞生了。1867年，50几岁嘅佢先至成立公司，用佢自己嘅名嚟命名。为咗等啲婴儿食品名正言顺咁帮到啲小宝宝，佢运用商业头脑，揾当时嘅医学界支持。19世纪中，法国有家庭医生公开确认佢嘅产品对婴儿有帮助。另外亦都有知名的化学家，亦都是 佢嘅婴儿食品逐渐就得到唔少国家嘅医院采用。除咗欧美，亦都卖去澳洲、印度等等。虽然得到专家撑场，雀巢先生就并冇忘记佢发明嘅宗旨咧，系帮助嗰啲 B B 存活嘅初衷。对产品嘅品质要求严谨，宁愿牺牲一啲利润，但系坚持用最好嘅材料，并且引进当时先进嘅机器。曾经就有人建议佢改用瑞士国旗红十字嚟做商标啦，佢就坚持一直要沿用小雀巢嗰个图案，话咧咁样就系要保留呢一种雀仔同巢嘅关爱温暖嗰种情怀。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色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现在从每晚十一点开始，中文台就有联播的特别安排，所以同时欢迎第二台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收听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题目就讲这个牛年探牛和牛的春联。咁我哋再讲几分钟讲 啊 牛年系咧。咁就话呢个阿詹 Sir。好似有句俗語講話，莫為兒孫做馬牛喎，有典故喎。係 啊，這個咧就喺嗰本啟蒙書啊，《增廣言文》裏邊咧，又引咗呢一句。咁有啲人講佢就係出自明朝嘅，明朝孫德年間有一個窮秀才，咁生活好困難啦，咁啊考科舉又唔中。出家咧就係去做和尚啊！這個做和尚其實就同阿朱元璋一樣，實質就係行乞嘅，因為周圍要化緣啊嘛。二十年之後咧，佢翻老家咧，去到自己舊宅嗰度，就見到佢嘅妻子唔認得佢啦，以為佢真係化緣，俾咗好多錢佢啊，俾飯佢，佢話：我唔要，我淨係想見下你家公子。原來咧，佢嘅仔已經高中狀元啦，咁之後咧。佢見完之後咧，佢自己就覺得啊，當年走咗去咧，而家就好慚愧啦。咁啊，想轉頭就走啦。走之前寫咗首詩，裏邊首詩咧就係話千錢斗米我不要啊咁啊。咁最後嗰兩句咧就係兒孫自有兒孫福，就莫為兒孫作馬牛。咁呢個就變成我哋一個民間智慧啦，係嘛？即係你要為子女籌謀咧，適可而止。殊不知佢原來嗰個古仔咧，嗰個人係一種後悔。佢原意就係、是、我冇為兒孫做馬牛，今日咧就難享兒孫福啦咁嘅。 不過而家現代父母好多都真係做為兒孫做馬牛噶咯，已經。 其實呢個我哋嘅傳統喎，東方人嘅傳統，東亞儒家文化傳統。因為我呢啲好大問題啦，呢、這個要講到要東方文化一個好大特點。希望將來有機會即係再分享一下。 嗱，我哋咧又而家可以講少少牛嘅春聯啦。咁啊，已經有聽眾咧就話寫咗個上聯咧，就徵我哋要兩位嘉賓可唔可以整個下聯出嚟？嗰、那個上聯就叫做咩？就是、牛頭喜鱗。搭馬嘴係嘛？就而家就蛇鼠果可共享一窩。問題咗個窩字係平聲，上聯就唔可以平收喎，係咪啊？ 我 係 佢呢首呢個勉強地説啦，就可以話係標語可也咯。因為點解咧？牛頭喜鱗搭馬嘴啊，就平平側平側側側，哇，三個側，跟住二四六分明，二同埋四都係平嘅，撞大板。好啦，咁第二即系上年嘅最尾嗰句咧，蛇鼠可共享一窝，除咗头尾系平，平侧侧侧侧侧，哇！即系话咧头尾系平，其他全部系侧嘅， 所以总之呢副唔系乱嚟嘅，冇得对。 哦， 我就有咁样嘅建议啊，王 Sir， 你睇下得唔得？我就想将佢呢一个上联改一改，将佢侧升就移尾。佢本来牛头岂能搭马嘴摆喺前边啊嘛， 系， 我将佢摆尾。前面嗰句咧，佢蛇鼠可以共一科咧， 共享一窝， 共享一窝， 可共享一科咧，一窝咧啊，其实有啲字咧可以省嘅，省咗反而个句子仲简洁啲。我就将建议咧就系写成咧蛇鼠可共窝，牛头岂能搭马嘴？咁呢个上联得唔得咧？王 Sir。 牛头咩话？ 唔系，蛇鼠讲好， 蛇鼠可共窝， 蛇鼠就可 共窝，牛头 岂能搭马嘴？ 系 平质质 嗱，佢平质咧，我哋唔 得嘅，即系话喺个 唔太管啊。但系咧，佢总之系先平后质， 系 就变成上联咧就侧收，咁应该可以啦，即系勉强可以啦吓，即个律啊。咁下联咧，我就试下咁对啦吓，人禽难成对。因为佢蛇鼠可共窝嘛，我就难人禽难成对，呢、這个就系攞孟子所讲咧，人禽有别，呢、這个亦都系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啦，系嘛？我哋最紧要讲嘅就系人就系人，人咧就唔系一种嘅嗰啲直立人嗰啲科学嘅讲法啦，呢个系中国文化嘅特点嚟嘅，人禽难成对，但系下联咧我就想讲讽刺树基结龙卵。咁呢个勉有啲勉强嘅，我觉得都，但系咧就勉强咧，佢就系诶侧平平收啊，咁啊对翻佢嘅意思咧啊，即系如果你系人同禽咧，当然唔可以成对啦。但系你系凤翅，即系你凤凰，有凤凰嘅翅膀，你就可以同龙咧结成一对啦。啊，即系要等量齐观，咁啊唔知咧就系、是。听众咧收唔收货啊？ 啊，王 Sir， 你其实今年都收集咗唔少嘅同牛有关嘅窗帘，有好多机构啊都写晒窗帘嘅，你可以引证一啲就系嚟俾听众可以共享嘅，系嘛？ 我想讲讲无线好唔好？ 好好， 因为无线系香港好出名啦。 系 嗱，呢个无线电视好怪嘅，即系佢年年都写嘅，即系年年都俾人闹嘅。但系今次要赞下佢啦，成日闹唔得嘅。啊，即系佢呢几年咧都系写得好歪嘅一年，但系今次咧真系有进步。啊，虽然系歪咗少少，咁啊就佢嗰个贺岁节目咧就金牛献岁贺新禧， 系 有一副好抢眼嘅，吓即系舞龙舞狮咁，跟住就将嗰个春联就抌咗落嚟，好靓嘅金碧辉煌啊！佢嗰首联咧就系、是、牛气冲霄汉，春回大地情长岁。 啊， 嗱呢个上联啦，佢下联就狮威震营环，福满人间又众安。又众安即系保佑嗰啲即系大家安康，系写得好嘅吓、啊。但系咧呢首联咧就其实写得不足啊，就即系有咩好似值得褒扬咧？第一好有霸气啊。啊、第二咧就 是、 气势逼人啦，同埋佢用词我欣赏嘅好典雅，佢用霄汉，霄汉即系天际，啊即系云霄同埋银河天河咁上下咧，系一般系借指呢个天空，啊佢系有典故嘅、哦，即系佢有出处啊，佢唔系乱嚟嘅，啊佢系出自《宋书卷一》嘅呢、這个《武帝本纪》上，佢话望霄汉以永怀，免三千以真丽，啊好嘢，咁而呢个嘅营环咧。即是世界环宇啫，啊，亦都有出处嘅，出自呢个元嘅萨多拉，叶普卜子墓嗰首诗，佢话真景空明自今古啊，烟霞依旧隔营环。另外咧，有个嘅陈山立系清朝人，佢亦都有一首诗，佢话英雄自有无穷世啊，喜看营环举一枝，哇好嘢啊！ 得啦，阿王 Sir， 个霄字系平声，个营字都系平声。 系啊，就系咯。 依个就唔掂啊，第四个位喎，二四六分明喎。 啱啱系啊， 依个就唔掂咯，依个。 即系我依家赞咗佢先。 啊， 赞咗佢先。咁啊，阿陈哥嗰两啱系冇错。咁啊，佢有啲毛病嘅，即系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咧就系霄同汉咧，因为二四分明啊嘛。 系啊。 就系撞大板嘅，一阵间会改噶。咁啊，另外一个咧，根据联嘅格律，正格律咧就系即系一首联啊。佢分兩句嘅，嗰、那個停頓部分，即係第一句最尾個字咧，就應該停嘅。佢用咗側，項係側聲啊嘛。咁啊就調翻轉喺下聯嚟講咧， 佢分兩節嘅話咧，分兩句嘅話咧，咁啊第一句咧最尾個字咧，即係話呢個停頓嘅話應該用質嘅，佢用咗平，即係營橫個橫係平啊嘛。咁啊點樣搞咧？嗱，我哋將佢稍為喐一喐，咁啊希望啲無線高層啦。等到出年即係再寫嘅話咧，希望能夠即係俾佢參考佢啦，都寫到80分㗎啦，即係希望能夠即係佢接受小弟嘅意見啦，希望去到99啦，咁啊點樣改咧？咁啊，只不過嗱，依家最緊要就搞掂咗個營環先，嗰、那個營環咧，如果俾我用咧，我用魚環，咁可能有啲聽眾就問：咦，有魚環嘅咩？咁乜唔係環魚咩？原來七月南宋的末年，有位元代初年的詩人姓潘的，叫做潘恩，他一首詩叫做《真國子訪蔡上人》，其中有兩句，最尾那兩個字叫為臣之頓扣弦關，呼助官空出耳環，這個清清楚楚用耳環即是取代了這個營環。跟著呢另外再引都好少少呢，这个浅白啲嘅白话嘅诗嚟嘅，系清末民初有句恩夫啊，唔知道大家听过未啊？佢话只有你的存在，我嘅生命咧才放光芒，我嘅笔咧可腾游羽幻，每个歌鸟都要人唱。好啦，咁即系话咧，如果你用呢个嘅形幻改做羽幻嘅话咧，咁点样可以即系话平仄格律啱晒，将个调调咁啊成副联就变咗点咧？诗威震羽幻。春回大地情长睡、 oh. 好啦下联啦，牛气冲霄汉，福满人间又众安，跟着全部搞定晒啦。 阿詹 Sir 点睇？ 我就觉得咧，即系其实而家写春联嘅人真系唔多， 系 啊，门联咧亦都唔系家家宅宅都可以张贴。咁所以咧，我啊觉得从宽咧可能比较好啲。咁当然咧，我都好赞成啊。阿黄兴咧就个大笔一挥咧，帮无线咧就系即系润色咗啊，系咪啊？金碧辉煌。咁我睇到咧，即系譬如好似有啲名人，譬如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啊，佢写个联咧，佢今年又写啦，佢旧年就写咗一联，印咗60万张去派发，今年可能都印几十万张嘅，好受欢迎啦。佢个联完全系唔平仄都唔啱嘅。 哦，咁样。不过阿王 Sir， 我都有少少建议，你讲无线嘅对联，因为虽然唔重要，但系我觉得咧，就我个人意见啫。你用牛气对狮威咧，根本系如果你讲十二生肖啊，冇狮字嘅，此其一。一五三五四，第二时你会呢、這个无线有冇需要捧回风先？啊！你喂，阿朗狮子，我谂起回风。阿狮威咧，我从来就冇谂嘅。第一样嘢。雖然一三五不量，第一個字就唔使量啊，牛啊平聲，獅又平聲，咁啊最好揾翻個質聲。既然揾翻個質聲啊，就更加絕配咧。點解唔要老虎咧？虎就質聲啦，虎虎生威，所以你牛氣應該配虎威，就唔應該配獅威，係嘛？ 冇錯。 唔係因為冇龍冇獅啊。 冇錯。所以問題一睇一平一質，牛虎就質聲，咁啊牛氣又配虎威， 呢度有啲尷尬嘅。 係嘛？無端端啊，唔足佢同阿匯豐又老㗎嚇。 應該唔係嘅，因為其實獅子文化喺中國係好深厚啊。你自從漢朝傳入獅子文化傳入中國之後，所以。所以又難怪佢未必係同獅子銀行合作，但係咧有意言而啊， 虎威就正曬咯，我覺得又啱啫，一平嘅質 又啱， 平質啱曬啊嘛，所以你話三三五不良，依個我個人意見啫，係嘛？往常你改埋個虎威，唔好用獅威， 係嘛？阿陳工啊，我想講多一對呢、這個文化界嘅深圳書城，呢、這個一定要講嘅，因為深圳書城咧，即係香港人如果得閒冇嘢做啊，即係如果唔係要。即係要隔離嘅話咧，即係好多人都上咗去即係打書釘嘅嚇。咁呢個深圳書城咧，年年都寫嘅。今年又進步咗喎，寫得幾好嘅。佢話朝日彤彤迎歲旦，書聲朗朗仲春光。嗱，讚讚佢先。佢咧就佢用彤彤咧，其實就來自王安石嘅《元日》嗰首詩啊。千門萬户彤彤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啊嘛，係咪啊？佢前面應該仲有兩句嘅，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日桃酥。嗱、這個嘅彤彤咧，咁啊就實際上咧就係講咩咧？係指日出嘅時候，即係為旭日初升， 光辉灿烂的景象。那有什么象征呢？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因为新年嘛，迎新嘛、啊、所以这个彤彤它又对两个叠字，彤彤两个是重叠的字来的嘛。那它的下联是怎样呢？书声朗朗、啊、本来就、啊、可以给八十几分的，但因为呢又是撞了星，书声朗朗四个都是平，平平平平执平平、啊，咁啊，嗱，即系赞完之后咧，都要啊，同佢略为修正啦。佢呢个同同咧，佢一个败笔，佢写咗木字边个同？即系同孔个同啊。 哦。 啊，即系一间咁大嘅书城，只要有人把关嘅，系咪先？系应该用日字边嗰个噶嘛？ 系。 咁啊，呢个系第一个毛病啦。第二咧就系、是、呢、這个朗朗咧，佢用黄字即系玉字啊做部首呢个咧，其实系好嘅，但可惜撞咗星。系诶，即系点好法咧？系形容呢个清朗嘅读书声啊！即系呢个朗朗咧，本来就金石相击嘅声音嚟嘅，后屘引申为呢个响亮嘅读书声，系好嘅其实啊，但系冇办法，因为对联嚟讲咧，质质要对平平啊嘛。 系， 所以呢个嘅朗朗咧，如果俾我喐嘅话咧，我用朗朗，即系元朗个朗嘅。 嗯。 咁你话咦得唔得噶？有冇人用过朗朗咧？咁啊，系有，系最先就韩愈。佢一首诗就叫《奉侍常山》，早似太炎，情赋侍五郎中有两句，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另外咧就系、是、举多个系冯梦龙嘅，唯有黄勃颠坐船上，毫无惧色，朗朗读书。好啦，咁啊，可能有啲听众就问啦，佢话朗佢有冇四个字连用？书声朗朗系有，原来出自李义珍啊。李义珍就是清代一位小说家和文学家，精通这个文学音韵、啊、这个很典当的，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啊、就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来的，写过一本很出名的小说叫做《镜花缘》，《镜花缘》第23回、啊、有几句，最尾那句就提到这四个字连用，他说走过闹市，只听那些居民人家，至二连三，莫不书声朗朗。啊、所以呢、啊、一位大文學家都夠膽用了、啊、所以我都是照用、啊、書聲朗朗仲春光，那我整首就靚曬了。 好了，我們聽首歌，聽首歌先，回來繼續跟大家講牛年的春聯，就是方力申唱的《慢牛》。 今天这一切都过去，你说有一天会爱上香水，我却爱一支汽水，很少意讲过，天天去隔壁找你，天黑你等我拯救你，怎么竟长得太高，恨你宽喘气，一天不奔跑会死，当初的慢牛只懂追皮球，欣赏不到你优秀，但如果今天不让你走，又如果行雷夜晚要怕就一起颤抖，原能为你我会在铁道行走，真的会好吗？伤口会看不到吗？怎么我黑暗都会怕、啊、知不知长得太高，天真消失了，想哭都取笑了执照， 欣赏不到你优秀，但如果今天不让你走，又如果余下几十年也不走，行雷夜晚要怕就一起战斗，当初的漫游只懂追地球，欣赏不到你优秀，其实如今不舍得让你走，留下来吗？余下几十年也坚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今个星期四年初七起，有条件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堂食至到晚上十点，最多四人一台。部分表列处所可以恢复有限度运作，包括体育处所、健身中心、美容院、主题公园、电影院、桌球室同埋溜冰场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新增最少两项防疫措施，包括要确保使用者进入场所之前要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扫描，或者登记姓名、电话同到访日期时间，要保留记录31日。有关处所的员工需要在今个月11日起每14日检测一次。部分处所仍然需要停业，包括派对房间、夜总会、卡拉 OK、泳池和麻雀洒落等。另外，二人限聚令继续维持。陈肇始说，如果疫情没有重大变化，会在短时间内寻求行政会议批准放宽限聚令至到四人。政府提醒市民，近日有网站伪冒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并声称已经将程式改写供市民下载，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切勿信以为真。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表示，不知名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可能带有电脑病毒，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市民切勿登入或者下载。发言人重申，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无需用户登记，即出行记录只存放在用户的手机，出行记录的比对和提示功能只会在手机程式内进行，个人行踪不会外泄，绝不构成私隐风险，市民可以安心使用。至今程式下载数字已经超过84万，参与计划的公司营场地超过7万个。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入境修订条例草案，修例内容包括保安局局长可以赋权给入境处处长指示某运输工具不可以运载某人。保安局发言人早前回应有关异议的预报系统，目的是要求抵港而非离港的航机提供乘客资料，因此不会对香港居民出入境自由有任何影响。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即使考虑到主体法例的概括性，为确实反映立法原意，草案第三条理应被修订以明确规定，局长只可以在针对入境航班而非离境航班的情况时，先有权禁止该人登上交通、登上运输工具，以反映其有限的已适用范围。声明又说，主体法例亦都应该进一步说明有关权力不会对香港居民和有权进入并逗留香港的人士的权利造成任何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98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8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5.74，瑞士法郎0.892，加元1.268，人民币离岸价6.423，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10.98美元，卖出价是1,812.53美元。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抗疫表現是慢， 我覺得佢亂都是靠自己。 因為你諗下沙士嗰陣，其實都可以好亂，但嗰陣冇亂嘅喎。 與其自己講，不如打嚟一齊講。 歡迎收聽星期六問責。 早晨，阿林太。 早晨，阿林生。 早晨，局長。 同官員直接問，直接講。 覺得局長嘅表現咧， 關注優先接種嗰個問題。 呢啲智慧城市對我哋嘅私隱，係究竟有 咩？咁會唔會從污水檢驗入手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初初读瑞蒙卡佛的时候，我曾经觉得不明所以，因为他的小说可以说是没有传统故事要求的起承转合，他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一片横切面，没有开头，往往都没有结尾，而读者希望由小说里面获得的激励和解答，通通都不能够在他的故事里面找到，有的只是无尽的压抑和挣扎。但了解过作者生平之后，才知道他一直都在贫困里面受苦求存。他曾经说过，无时无刻都不担心身下的座椅随时会被人移走，所以他写这些贫困老道的人，因为他正正是这种生活的见证人。不过随着写作事业得到肯定，生活环境亦都得到改善，他的作品终于都注入了些少的温暖。 例如大教堂其中一个短篇小说，名为《一件很小很美的事》，讲述一位妈妈在个仔生日之前订了生日蛋糕，但个仔生日当日就遇上车祸送院。当她和丈夫日夜守在医院那阵，不知情的面包师傅不断打电话给他们，被当成恶意骚扰，误会越积越深，个仔最终不幸过世，经历丧子之痛的父母去蛋糕店大闹一场，甚至纠缠到午夜。面包师傅得悉内情之后，在蛋糕店入面为他们烤热餐包。他说，在这种时候，食是一件好小好美的事。他们很疲倦，很痛苦，但是一直认真地听着师傅讲自己的故事，一直将面包吞入肚入面，直至窗户上透出灰白色的天光，他们都还未想离开。 没有出人意表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救赎，只有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微小善意，但是就比千百句心灵鸡汤更加抚慰人心。或者卡佛这个转变说明了，只有不再担心身下的座椅会被人抢走的时候，人才可以有余裕对世间的不幸报以微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教堂》，作者瑞蒙卡佛，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啦，仲有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晚嘅话题系牛年探牛同埋牛嘅春联。咁喺直播室度有岑日飞，有啊詹益光老师啊詹 Sir， 同埋电话度有黄金成老师啊黄 Sir。阿詹 Sir 啊，我知道你今年都同自己赞咗一副春联，可唔可以讲出嚟俾听众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献丑献丑啊！今年咧就牛年，啱啱鼠年过去啦，咁我就以个上联咧就系、鼠去牛来，小大驱无碍。咁呢个无碍咧取自释迦嘅事事无碍嘅意思啦。咁牛系大啊嘛 ，size 好大啊嘛，鼠咧就细啊嘛。咁小大驱无碍咧又写一个意思，即系话我哋人间咧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咧。大家都順順利利，咁呢個係我嘅祝願啊。咁下聯咧就係年登歲劍，呢個係同鼠去牛來要相對啊嘛。年歲同埋鼠牛，咁誒嚟到做一個歲相對。年登啫，即係豐收；歲劍咧就係失收啦。佢有時咧人間係會豐收，有時係失收。好似而家有疫情就歲劍啦。但是最尾嗰句我就话乾坤自有常，乾坤即系天地啦，系嘛？呢个天地间咧有佢嘅常理嘅，咁呢个都系想话大家唔使太担心。 王 Sir 点样睇啊？点样你品评呢个阿詹 Sir 呢副春联啊？ 嗱，佢写得好啊，因为佢用咗呢个句中对啊，即系各自成对啊，鼠去对牛来，连登就对岁歇咁咯。咁就同埋佢有出處嘅喎，佢嗰個年登咧係即係谷物豐收啊， 係 應該係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出自《新唐書》嘅，係啊呢個歲歇咧就應該係出自《宋史》啊，因為我以前讀過啊嘛，啊咁啊就我記得一兩句啦，佢話民如豐年而思歇，歲也咁啊。咁啊就呢、這個就應該係宋史嘅，所以變咗嚟講咧，佢都係句中對喎，即係所以就應該係要就應該要大讚咗翻，寫得相當好。 阿黃兄太客氣，其實我依補充翻咧，我呢個聯咧本來我就八字聯，四個字加四個字，咁啊請教黃兄嘅時候咧，就幫我增一字。我就覺得爭呢個字好重要。 爭咗個咩字啊？ 就係、是、上聯咧，小大就本來無礙，加個驅字；下聯咧，乾坤有常咧，加個字字。咁呢兩個好有意思，我覺得好好。另外咧，就令到成個句子由一個八字句比較板滯，變成九字句咧。就靈活好多，我覺得就有生氣，呢、這個要多謝黃 Sir。 唔係，即係我略為潤飾一下啫，希望唔會有佛頭著瞓啦嚇，即係九尾逐雕啦。 不過啊，Sir，我又有少少意見。 係，請講，請講。 即係唔好介意喎。 請講，請講。 因為我嘅睇法咧，就係小大對乾坤咧唔係咁對啊。 係。 因為乾坤係平起平坐嘅。小大果名就有大細超啦，一小一大啦。你乾坤就係乾坤對天地 OK， 乾坤天地都係都依個係平起平坐。但你小大啲就，如果真係要分咧，乾坤真係要分大小，都係乾為大就小為坤，一個陽一個陰。咁你依個小大乾坤咧變咗咧就有少少尷尬，我覺得啊。 我覺得你評得好好，我都係因為受鼠去牛來束縛咗。都是要动高床板再研究。 有什么字对对个不用乾坤。 如果你不用。 但个气势好好啊，乾坤又即是个好灰云啊，变咗个。 你咪用人我驱无碍啦。你人同我嘛。就乾与坤嘛。人我咪相对咯。 是啊。 是吗你乾坤呢就大嘅。 是。 人我呢就人间嘅。 是。 咁又可以相对。 可以啊。好啊。王 Sir， 你另外你仲有冇呢、這个。浏览呢个港岛啊、九龙啊、新界，仲有冇啲特别嘅春联可以？ 都有嘅，就牛池蛙可以讲，因为佢即系歪到七彩嘅，真系。 歪联啊，即系太到处都有歪联。 就因为牛年啊嘛，佢牛池湾。 哦。 不如我讲咗依个香港嘅超级市场先。 哦。 好唔好啊？咁啊，超級市場就因為個個都要去買嘢係咪先？ 好啦，就因为咧，就香港嘅市面咧，张贴呢个嘅春联咧嘅商户咧越嚟越少啊，即系能够 好多人唔识写啊， 吓，即系如果够胆贴出嚟，而家好好嘅， 系啊， 吓，即系惠康百佳啊，我未见过，啊，759亚信屋，超市嚟噶嘛，呢即系话呢三间都系连锁店系咪先？都冇啊，都唔见有，咁多年都未有，反为 U 购啊。U 購的超市咧，它反而有春聯喎，啊，即係應該要讚下佢嘅，即係好有新年氣氛，即係賺錢還賺錢啫，嚇，即係你都要啊，因為啊即係話明係新年啊嘛，應該整部暖出嚟，係咪啊？後來 U 購呢個超市咧，呢部春聯咧嘅內容咧，以內容去睇啊，確實寫得好好嘅，生意興隆，財源廣進啊，事業蒸蒸日上，步步高升，嚇，雖然係語句係通俗先，但係內容係 OK 嘅。是的，我未曾将要求嗰首联读俾呢个听众知先。佢话事业辉煌，年年好，前程似锦，步步高。嗱，佢好顺嘅，嗱，佢真系点出嗰个生意兴隆啊！因为佢做生意嘅，希望赚钱嘅，呢个唔使问啦。啊，步步高升啊！嗱，佢又年年好，步步高噶嘛。就唯一最尾个字，即系话二四六分明，即系尾二个字咧，年同嗱，佢又以为年年对步步咪搞掂咯，但系尾二个字咧。即佢第一句咧就系佢系佢上联咧就是、質質平平平平質，就应该就質質平平平質質啊嘛。啊呢度撞板啦，个连同埋个步啊，即系我讲尾二个字啊，就系、是、撞板咗嘅。嗱，咁我都应该要赞佢嘅，因为佢虽然喺平質格律方面系有啲瑕疵啫，有待改进啊。就希望超市嘅负责人啊，如果有听到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吓。希望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系咪啊？俾佢参考啦，就希望再七十几分攞到九啊几啦。啊，我就点同佢改咧？事业辉煌，犹大就净系喐四个字，但佢前程似锦咧，我总系觉得翘口啲啊，所以我就改咗前程锦绣啊，即系净系喐后边嗰三个字得噶啦。事业辉煌，犹大展，這個油呢个犹咧就系、是。即系用油掌个油作个犬字右手边，即系大展红油、大展红图咁简啫。跟住就前程锦绣，步高升嗱，冇喐过去噶，步步高啊嘛，步高升。但系我始终认为，好似冇咗啲春节气氛喎，我又将个执执，咁啊点变呢？事业辉煌，春富贵，前程锦绣，岁平安。嗱，再整多对，事业辉煌，天喜气，前程锦绣，笑春风。好啦。后来我再看清楚一点，咦，他年年好，步步高，是用叠字啊，那我就又喐了他，事业辉煌，财滚滚，前程锦绣，喜年年，辉煌事业蒸蒸上，茂盛财源滚滚来、啊、但是、啊、改到这一度呢，其实可以出蛊惑的，即是偷鸡，即是用什么方法呢、啊、他这首联可以这样的，就可以不用改都可以的，在个辉春那里喐一喐，事业辉煌，空少少位，年年好，好啦，下联啦，前程似锦，空少唔系前程锦绣，空少少位，步步高，咁就搞掂啦。啊，咁就变咗就系合乎呢个嘅年律，又或者将前面两个字对调，事业辉煌就变成辉煌事业，年年好，后边咧前程似锦，步步高咧又可以变。就变咩咧？锦绣前程，步步高，咁都得。 嗱，阿詹 Sir 点睇？ 咁阿王 Sir 咁啊，千锤百炼咧，你好难。 而家好难揾写恋嘅人噶。 我谂就有，但系大家一来唔知点张贴咧，依然仍然好多系左右。上下亂不分啊！呢啲情況左右書起咧，都而家都搞亂曬，因為而家印刷好多都係由右開始，由左開始啊嘛。咁但係你橫批啊，都係要由右寫過去噶嘛。係 啊， 但係而家啲人搞唔清楚，即係我諗好多民眾咧都係好混淆嘅。咁所以咧，我就見有一啲嘅網站咧，即係春聯網站啦，都係啲行家啦，咁佢哋。都即係比較係從寬一啲嘅、啊，即係頭先我講阿馬英九嗰個 難批啊，要左右左至右都算啦。 咁即係嗱，佢貼錯咗、啊，你可以提佢啊，好似阿黃興咁樣，咪提佢咯、啊，及時移動。 即時改過，咁 OK 噶，係咪啊？即係但係咧， 但平質其實我諗而家啲人咧，如果明白一三五不兩二四二四六分明都好易搞掂，因為你唔知你唔識分平質咧，你咪查查網上即刻查字典，你要粵語九星，你記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四就平星，一星同四星，其他就質星啦。一睇一對就知啦。 以前我教啲朋友，特別係成年人咧，教佢平質嘅時候咧，有好多成年人都有個現象咧，佢放唔得低嘅身段去學新嘢嘅。 哦， 即係佢慣咗就係咁啊咁。我估頭先阿黃兄提到啊，深圳佢哋嗰個聯咧，佢個朗朗點解佢唔用朗朗？其實你一讀就知啦，即係唔順口嘅。你朗朗同朗朗咧，喺普通話都唔得噶嘛，但係佢就係照寫嘅，因為佢用普通話讀嘅時候咧，佢哋普通話個聲調要求啊，係唔似得粵語咁嚴格嘅。咁所以如果面對咁嘅情況咧，我諗就兩手啦，彈性處理。一方面咧，我哋都要肯定佢寫，二方面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有啲網站或者啲朋友係專家咧，應該我哋都真係好似義工咁啊，即係應該無條件嘅免費咧提供正面意見。 啊，正話提到牛池灣，希望講兩分鐘聽講完嘅啦。佢呢個係市區嘅百年古村嚟嘅，嗰、那個牌起個牌坊係唔少錢嘅。佢正面同埋背面都有個鏈嘅。但坐得好勁，即係改無可改啊！就呢一手真係俾唔到分就要鬧啊！佢話牛斗之虛，危言見滄桑啊！佢用個桑字即係擺喺下聯喎，唔係擺喺上聯最尾嘅字喎。其實而家擺筆啦，池中蘭幼，火中觀鳳凰。哇！即係呢一副聯咧，又冇對象，即係對偶咧，支離破碎啊！言同埋中咧，有第二個字喎，撞星撞到七彩，所以真係冇得搞。咁就即係話犯咗呢個對聯嘅大忌啊！好啦，喺背面嚟講咧，背面有個牌坊，背面牌坊後邊有亦都有一副噶嘛，我就將佢抄咗出嚟，又係冇得搞嘅。佢話牛池灣之十三香，哇！牛池灣三個字照用，牛池灣之十三香，舊貌追古數金，又用個金啊，即金股嘅金啊，呢度應該用質嘅嘛，佢用咗平。跟住獅子嗱，佢下聯咯，獅子山下東九龍，新知美輪美換，哇！呢度真係美輪美換兩個美字，我哋要對係咪要對翻兩個相同嘅字啊？佢唔係喎，佢用個追股數金就對美輪美換，得佢咁都得嘅啫。 我估呢種情況咧，係有創作嘅人咧，同埋嗰個財主啊之間嗰個矛盾喺度。 但係詹 Sir。作嗰個咧，就我哋查唔到啦，因為佢嗰、那個，因為我親自去到啊，因為我舊時間中學咧係喺嗰附近嚟搞奧運會嘅，即係好多時咧就行過去咧就即係我就中意呢啲嘢啦，就一眼睇曬啦，就抄咗翻嚟，一陣物咁啊，發覺咧就見唔到嗰、那個，即係話讚聯嗰個作者。 署名我要會署名。 但係見到書法者嗰個好勁嘅，書法嗰個咧。是香港是那個在這個書法界呢是有名是女書法家來的。這個人叫做戚菊華，他說就是前文就是曾特首夫人的書法老師來的。 哦。 不過我就是這樣看，因為香港呢很多時很多人提詞提字，你見到很多提詞提字某某人某某人提，實際上都不是的。我記得以前我去過內地一次交流，大學生去的之後呢就江泽民当时嘅主席俾咗一幅题词啲学生，实质上佢话俾我听系佢嘅秘书，连签名都系个秘书写嘅。都俾面你噶啦，秘书帮佢写就代替啊江泽民。咁呢啲情况喺我哋中国咧经常有，那个写嗰个人咧唔出名嘅，咁然后咧就出咗嗰个财主。或者嗰個主人家個名，咁呢啲你頭先牛池灣嗰度明顯就係可能你如果真係想知道個來龍去脈咧，就要問翻佢村公所嗰啲頭頭到底呢個聯點樣產生嘅咧，係嘛？一定有一啲嘅大人物啊，出咗一啲嘅好好嘅主意。然后就出咗呢题呢啲咁样嘅联出嚟啦。佢、 哦、 明显要冚字内啊嘛， 系啊， 牛池要冚内，牛池湾对狮子山，佢明显就系咁，你就睇到佢用意。 呢啲咧其實就係一般啊，我哋見到咧民間咧常見嘅，要冚字聯啊，一冚親佢就平側嗰啲就顧唔。 唔係㗎，往常最喜歡搞冚字聯㗎啦，佢緊掂㗎嘛。你俾佢掂啊，俾佢冚啊，睇你點冚法咋。 咁就要阿往常咧，你要即係。人哋古人就懸壺濟世、啊、你就大筆一揮、啊、大濟蒼生嘅書聯。 我啲財主見到哇，你裏面有牛池灣有獅子山收貨，咁根本就唔會誒，要、係問下人，問下啲即係專家咁免費。 佢問嚟做乜啫？問嚟做咩？身邊好多人都喺度。 发手掌 啦嘛，咁佢仲问已经达到咗个宣传嘅功效啦。 阿神哥，我突然间谂到咧，正话讲到呢个火牛阵嗰度，希望用新年钟同呢个国共内战有关嘅，我先讲漏咗。佢话咧，齐军一路追杀嘅时候咧，就收复咗七十几座城啦，咁就搞掂咗重建齐国。原来喺国共内战嘅时候咧，红军嘅彭德怀啊，有效法呢个田丹用火牛阵， 系啊， 咁就遭到火牛嘅倒戈，所以有怀疑系唔系史记写错。在1930年9月第一次国共内战的时候，红军啊，红山军团的将领叫彭德怀，在长沙的第二次和何健啊在打仗的时候，曾经试用过火牛阵，就估都估不到那条尾巴被点着的火啊，即话咧，即系喺个牛尾度点着火嘅，即系学人哋呢个田丹啊嘛。但是被长沙的守军排枪乱打，即系乱枪扫射，火牛冇办法前进。反而掉头啊，冲向呢个红军嘅重工部队乱咁撞，搞乱咗自己阵脚。嗱、所以咧，到底史记所讲嘅嘢，即系话田丹用嘅火牛阵系咪真系电咧？但喺国共内战嘅时候咧，彭德怀就唔电咯。 哦，咁啊唔系，你听都听你咁讲咧，火牛不及火枪，呢个就系时代唔同咗啦。 嗰个年代啊，呢个战国年代边有长枪啫，系嘛？所以而家彭德怀糊涂，用啲个问题攞啲咁嘅土法，土法，即系我以前土法列国嘅土法嚟呢、這个嚟打仗。 比较黄兄呢、這个系咪传闻嚟嘅啫？因为彭德怀系共国即系中开国嘅元帅之一嚟嘅， 十大元帅 嚟嘅。是一个即系你最近猛咁宣传嗰、那个韩战啊。彭德怀啊，战功好黑黑噶喎， 系啊， 彪兵啊， 点会出一个咁样咁搞笑嘅一个 好啦，咁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讲下听晚嘅节目咧，就喺呢个系林以乐请到屈伟豪博士同大家讲你我共庆团圆都好应节嘅，咁啊跟住咧播翻首歌，呢个就系陈冠希唱嘅《牛郎织女》，拜拜， 拜拜。 我抄得